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欣赏周吉民的散文《留与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奈温存》，寻访齐君笔下的故乡。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介绍根据梁辰瑜的剧本《浣纱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台湾著名作家齐君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1949年去台湾，离开故土数十年，他的笔始终在写故乡，写抚育他长大的伯父伯母，写故乡的菊园炊烟，写他自小习文学化的点滴。这些文字温婉动人，而实际上齐君也咽下了许多的苦楚。请继续欣赏周吉敏的散文《留与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奈温存》，寻访齐君笔下的故乡。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养育他长大的父亲潘建宗实际是他的伯父。潘建宗生于1882年，逝世于1938年，享年57岁，名国刚，号建元，出生于泽雅庙后，后迁居渠西。父母早丧，由祖父母抚养成人。经光绪壬寅中秀才，次年入福建武备学堂，与李济深是同窗学友。光绪丙戊入保定北洋陆军学堂，与蒋介石是校友。辛亥武昌起义反浙江任事，充浙府官员，革命军一等参谋。辛亥五月赴入改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3年春毕业后，出任浙军第五军司令部上校参谋兼第六师参谋长。1914年冬奉派日本考察军政，因洪宪之变于次年归国，任浙军第二师四旅少将旅长。1918年闽之战援闽，升任第一师师长，晋升中将。1923年退出军旅。1924年段祺瑞执政，应召赴京加上将衔，虚为执政府参议。1926年从北京返回温州，次年迁居杭州。潘建宗退出政坛后笃学儒行，热心公益，发起温州旅行同乡会，历任第一、二、三届会长，出资购置同乡会办公会馆，创办庙后小学和瓯海医院，修复景德寺，资助光绪永嘉县志修补本等，为家乡纸农挑纸方便，修建多条山路，多座石板桥和路亭。抗日战争爆发，回故里渠西避乱，谢客养病，1938年7月病逝，享寿57岁。齐君念中学时，跟父亲说起在看到历史课本上父亲的名字时，潘建宗叹了一口气，调侃似的说，这实在是一生恨事，幸得在整个的一段战争史上，我究竟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潘建宗的见地可见一斑。齐君的父亲在故里养病期间，还每日教诲齐君必须要背诵《论梦》《传习录》《日之录》等书，嘱咐齐君为人为学是一贯的道理，而端品力行尤重于学业。齐君在《父亲》一文中写到父亲对他的影响，父亲的教诲使我于后来多年的流离颠沛中 总像有一股力量在支撑我不致颠扑。而齐军的父亲与夏承焘、许淑基、刘景臣诸多文人名士交往，在齐军身边形成了一个优质的人文气场，他们参与了齐军的成长，无形中把各自的一些特质融进了齐军的生命，同时在齐军的生命里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燕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许淑基是齐军如愿进入杭州弘道女中读书的说客。许伯伯想了一个理由，一个新式的大家闺秀一定要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弹一首漂亮的钢琴。这所弘道女子中学是教会学校，非常重视英文与音乐教育。父亲听了居然同意了。这命运的转折就如齐军所说，一个只会背知乎者也的小老太婆成为了一个要学 ABCD 的女学生，在我的心灵上犹如从地狱升入天堂。春雪梅花里的刘景臣伯伯，字真慧，号冠三、梅隐、梅屋先生等，早年就读于京师学堂，善诗文书画金石，绘画尤长于画眉。他经常来齐军家小住，到了冬天下雪就与齐军的父亲在家中温酒，对着一窗寒梅吟诗唱和。而一旁的齐军看他们两位老友一唱一和的快乐，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异性也浓起来了。齐军爱吟咏梅花，作品中多处写到梅花意象。那篇文风飘逸高洁的小说《梅花的踪迹》，以及在西湖边寻找一生知己是梅花的心境，跟这位爱作诗画眉的长辈从小的熏陶不无关系吧。而齐军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完全是遵从父亲之命，要女儿追随自己一生心仪的青年学者和词人。这位青年学者就是齐军父亲的好友，一代词宗夏承焘，他是齐军生命里的恩师。齐军在第一本书《秦心的代序无诗》中写道，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一位终身清养的夏老师给了我更多的启示。在三十年点滴念师恩又道，自己大学四年得恩师耳提面命的亲酌而获益无穷。夏承焘写给齐军的格言是，时时体验人情，观察物态，对人要有佛家怜悯心肠，不得着一分憎恨。夏承焘先生于齐军的影响之深，见闻已明然。父亲及其身边的朋友，他们的思想行藏和人文品格影响了齐军人格养成。1949年1月，潘家一门女流面对潘建宗一生真爱的遗书，齐军的庶母主张运往上海卖掉，而齐军力主捐公，与恩师夏承焘商议，把杭州4000余册藏书全都捐献给了浙大图书馆，又写信给渠西的叔叔，交代把老家的5000余册藏书捐赠给永嘉留园图书馆，现今的温州图书馆。齐军此豪举义举，可谓是秉承其父之行止。齐军的父亲潘建宗就在这座养心祭炉里去世，屋旁那株父亲亲手栽下的玉兰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树比人长久，守着老屋。 走进月洞门是一方庭院，两棵金桂分植左右，繁茂的枝叶几乎遮蔽了整个庭院的天空，但还是善解人意地留出一条石板路方便行走。风送桂香阵阵，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一个矮矮胖胖的小女孩从桂树下跑出来，摇花乐的小女孩就是小春。养育小春长大的母亲是一个宅心仁厚又兰心蕙质的旧式女性，在功成名就的丈夫面前隐忍退让，吃斋念佛，化解人心的痛苦。她遵循着传统的时序，有条不紊地转动着潘宅这个大家族的日常，给了小春一个中国传统的老底子，特别是母爱。母亲睡前给小春念海尔经、月光经、心经，桂花成熟时摇下桂花，先供佛，而后送邻居做桂花茶、桂花卤、桂花糕。桂花开的时候摘了满篮子，叫小春分送邻居。端午包种类很多的粽子，还会为乞丐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8月15除了做团圆饼，还会在屋檐下挂月光饼祭拜月神。 一边纳鞋底织袋子陪着小春读书。这个老底子像一个摇篮，温润着小春的心灵，摇着小春憨憨的成长。母亲的老底子成了齐军的生命底子，以及日后的文字底子。潘宅古雅的亭台楼阁和奇花异草，在阳光下也会投下浓重的阴影。曲径通幽处也有阴暗潮湿的地带，嘎吱作响的门扉也似一声声沉重的叹息，这些也都蕴含在小春同志的眼睛里。花枝招展的二姨娘进门，母亲躲起来哭。母亲绣的梅花手帕被父亲退回来后，呆呆地坐在床沿上的凄苦。哥哥在北平去世时，一家人悲泣；父亲去世时，母亲的镇定比哭更让人悲切。1941年11月，齐军的母亲叶梦兰病重，此时海路封锁，齐军取道陆路，历经21天的风餐露宿赶回渠西家乡时，母亲的灵柩已停在橘园。饱尝了丧亲之痛、离乱之苦的齐军，在空间上与故乡隔绝后，这些带了故乡亲人气息的泪水，在彼岸仿佛也有了故乡桂花的香暖。他选择以一个懵懂孩子的心眼看人间，点到为止，不渲染，不扩大，不憎恨，以善念去填满崎岖的生命空间。人生的惊涛骇浪过后，见之彼端却是一溪流水，让人读出了淡淡的哀愁。齐军说，这是烟愁，淡淡的哀愁像青烟似的萦绕着也散开了，那不象征虚无缥缈，更不象征幻灭，却给我一种踏踏实实永恒的美的感受。齐军的笔下连愁绪都是踏实美丽的，这些笑影里的泪光是暗夜里的星星，至光闪烁，颠沛流离之路已然金沙铺地，开出朵朵莲花，给失根的灵魂以慰藉疗伤。有人曾质疑齐军只会写好的，难道世间就真的这么美好吗？齐军回应说，社会上坏事情已经很多了，所以为什么不把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呢？写好的事情一写，心里想到的都是温馨的，又说太过真实会很残忍的。前日里我拜访了住在渠西的齐军的表弟，今年89岁高龄的周慧金先生。齐军生前一直与他保持着书信往来。周老说，其实齐军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有难言的苦，他在信里跟我倾诉，他把苦痛都一个人承担了。1949年4月，齐军与庶母妹妹庶珍从杭州启程前往台湾。齐军在写给好友倩音的《祝君无恙我将归》一文中，倾诉了自己离开大陆那一刻的心情。人生别离原属难免，可是像这样隔海如隔世的别离却是人间罕事。那晚齐军一个人执拄在萧条的上海霞飞路上，雨淋湿他的头发与衣裳，也凉透了他的心。长沟流月去无声，时光流逝刀削般的表情，在齐军这儿却成了一副圆润祥和的模样。烟愁桂花雨，母心佛心，水是故乡甜，相思橘子红了。齐军把人生的悲欢离合化作花瓣般的文字结集成书，合上，一旦打开，落花一片天上来。前世的养心记录是今生的齐军文学馆，一花一木耐温存，万水千山诗有情，橘子红了正当时，梦露婴童绕永嘉，留与他年说梦痕，以五个单元内容展出了齐军的生平和创作成果，其中大部分书籍资料是齐军生前寄回故乡的。作品永远比作者早一步抵达故乡。2001年10月，齐军终于踏上以方块字铺起了半个多世纪的回乡路，从客居的美国回来参加齐军文学馆的开馆仪式。故乡到底是故乡，齐军有情，故乡亦有情，故乡以最高的礼仪接应齐军归根。齐军文学馆、齐军纪念馆、齐军散文奖像花草树木一样在故乡的泥土里生长起来，故乡的舞台上欧韵欧腔正唱橘子红了。流水时间呼呼百年，此中不正是夏承焘先生赠与齐军的词，留与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耐温存之禅境吗？